印度的世界镜报和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网站最近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金日成社会主义经营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开创金日成金正日主义青年运动的鼎盛期。报纸登出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